北京时间的17:04:25，在华灯初上的周日晚间，由千纯代班的974 Live Show 又在电波中和大家见面了哈。其实我觉得这个配置应该已经是很少见了，但是更少见的是，我们今天直播间除了我们的歌手李琛做客之外，我们还请来了一位特别嘉宾。哎，你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华灯初上了吗？现在已经 应该是吧， 没到点儿呢。这现在这 现在外面太阳还晒着呢， 夕阳西下， 我都不知道现在外面有没有在下雨。 对，夕阳西下，然后我在直播间。大家好，我是老白，哎，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974 Live Show。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好朋友啊，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唱歌。是说好朋友，也是老朋友了啊。他是李琛，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歌手，欢迎。好， 来， 大家好。老白是特邀嘉宾吗？ 对，其实我是路过的。对， 那我是 什么呢？就是他看见我在窗外就把我喊进来了。 啊，那我今天是 您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这个 live show 的一个嘉宾。 你是来给我帮忙的。 对了， 哎，谢谢老白。 感觉这个李琛像是更像是一个 DJ, 搞不清了， 更像是一个主持人。 因为是一个捧哏。 我今天从进了这个直播间问谁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听到的全是我是来代班的。那合着 我 是这个。 您是主持人， 哎， 您是您 的，欢迎二位，欢迎， 啊，谢谢，好，非常高兴来到李琛老师的节目啊。然后我们今天这个聊点什么呢啊？其实我们今天聊的其实都是音乐为主，大家其实都知道说李琛老师的那首《窗外》啊，很多人都会唱，连我都会唱 啊。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 好像有一点点走音， 不是一点点，是特别多走音， 就一开始起高了， 那没关系，这个。播出的时候呢会修音 啊，现在这个技术不得了、啊、 对， 但我们李琛老师来的话就不需要了吧、啊、 当年那个时候可是没有那么多、 啊、 没有那个时候都是大宽词， 对， 没有数字的东西，必须一次唱准了，唱不准你就必须得唱无数次， 大宽词、啊、 对，宽得有这么一拃宽吧， 是，还真是那样、 哎、也是分若干轨， 现在的歌手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 对，那阵是不能修音准的、 嗯、 只能是接，就是你哪句没唱好你可以重新就唱这一句， 你还记得你当时录这首歌的时候，窗外这首歌的时候录了几遍吗？ 人家一遍过好吗？ 那不可能。 哦，是吗？ 对，以我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的习惯，那是不可能一遍的、 哎、要精益求精、 哎、对，一般都是 两三遍吧。 嗨，对，两三遍呢，先是把声音打开， 嗯， 哎，进入状态，然后我会出来听一听，当然外面也会有制作人，就属于监棚老师， 嗯， 啊，然后再找一找问题有没有，啊，在哪里需要的那个重新纠正啊，更完美啊，这，基本上我唱新歌最快半小时。最慢也不会超过一个小时。 你听听，这就是实力。 哎呀、嗯，而且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嗯，那还是在没有修音技术的一个条件下。 是。 对，就是现在，当然唱片工业都已经啊，是吧？快差不多了。 哎，那时候是 不一样啊。 那时候真的是完成了以后，完成了都不能调音是吗？ 当然可以调啊。 啊，完成以后是。 对，完成都有混音的过程、 嗯、啊。 哎，它这个录音呢，它只是实音素材进来了。 嗯， 但是它是要加很多音效的，包括音色都是可以处理的、 okay. 唯独的是音准不能像现在修的这么大， 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是聊这个唱片业的录音的技术与工业嘛啊。 对，那么现在呢可以把刚才那段小白的唱可以再放一下，我来告诉大家都跑在哪儿了。 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哦、不对， 越唱越轻、 啊、你这一句呢就不能算跑调了，应该算是重新谱曲了， 金啊，我就特别想听了，说到这儿我就必须得把这首歌拿出来回忆一下 原唱是怎么样的哈、嗯、 对，那我们要不然就先给大家先来一首。 好，我呢从出道到现在20多年，做过电台节目也很多了、嗯、但是现场唱这是头一次。 哇，就送给了我们的九七 四来 首 啊。 哇， 一般都是说到哪首歌然后就放， 嗯， 哎， 对，一般是这样的。 对对对， 但是我们这是一个，就真的是一个 radio live show 啊，电台的现场直播的节目。 所以咱们这个节目啊，比我20年前的录音棚要求还要严。 那对自己唱歌， 因为它真的是一遍过呀。 哎、对，来，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歌吧，好不好？ 好吧，好吧，我来试一试在电台的直播间来唱这首歌啊，这真是头一次。 哎呀，这个旋律响起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哎。 你先把这个唱歌的话筒给我 来， 打开了。 OK， 没有啊。 有 没有？ 你没听到声音吗？ 对，我的声音还是从这儿进来的。哎，我的声音是从这儿来。 哎， 没有没有没有，在这儿，从这儿进来的。 啊，这儿没有。 来，我去，我去 啊。 来， 你看这有点手忙脚乱了， 先不鼓掌。 你的窗外，哎，窗帘上你的影子， 不是我的声音是从这儿进来的，没有效果，是干的， 这么多年 没有。我现在听到的一点都没有。 要离开， 现在是我来唱啊 啊，跟刚才听到的是两回事儿。 开话筒没问题吧？哎，我们刚刚怎么听？ 话筒没问题，但是没有效果，是干声儿、 那怎么回事？ 嗯。那就是， 那您试试， 咱们不知道，咱们用这个， 这个就是干的嘛。 对，您看一下， 那听出来那个，那 待会儿没有 很难听的， 我们再调试一下。 来， 梦中女孩，我将要去远方寻找未来。假如我有一天荣归故里，再到你窗外诉说情怀。再见了，心爱的梦中女孩。对着你的影子说声珍重，假如我永远不再回来，就让月亮守在你窗外。 这个我可以还给他了，听到的声音跟这一样，是干的。 对，这个其实，要说这个电台的这个我们这个直播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要唱歌的时候，我们一般是 DJ 是很少会就是自己唱的， 嗯， 所以说呢，更多的时候还是要播原声的， 嗯， 所以这个节目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让很多的我们的歌手或者嘉宾，我们在直播间里面来唱。 那也倒不是，在直播开始以前，我是试了音效的，还是蛮好的。 对，哎，没关系，咱们稍后调整调整，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话筒恢复一下啊。刚才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我觉得是纯干声版本的《窗外》。 嗯，对，这个还真的是你这个词儿很专业， 干声版、啊。 哎，小白这个词儿还真的是挺专业的，在录音棚录了。这一轨就叫干声， 干声啊， 哎， 什么都没有，就回响都没加， 对对对对对，啊，然后发给混音师，他再去处理，嗯， 对对对， 当然其中也有包括对音准的处理，消、音准所谓的，嗯， 所以刚才我们，哎，这版啊真是特别特别为难陈老师啊，先来了一首这个干声版的《窗外》啊， 那么今天这一个小时是不是全部都得干声了？ 哎，不， 我们的效果还能进来吗？ 我们必须得调整一下啊，我们也希望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嗯，啊， 就是我开播前试的那个效果就可以。 好，没问题， 现在是没有的。 好的，刚才我们就是试唱了一小段啊， 嗯， 就当时试音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最近在忙什么，陈老师。 最近还是日常事务吧。 啊， 日常事务就包括像今天， 嗯， 到直播间， 嗯， 然后明天上午呢也是有一个少儿基金会的一个活动，因为我是担任着很多这种机构的爱心大使或者是形象大使，啊，这些年把重点也放到了这些方面， 嗯， 所谓的这种公益事业，那么怎么去有那么多的动力，那么大动力，那么多精力去愿意投身公益事业呢，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爱心传递和感恩的心， 嗯， 因为我这一路走来帮我的人太多了， 嗯 啊，我一直都试图着去回报， 嗯 啊，我记得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每一个人，但是呢到现在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我的任何回报， 嗯 啊，因为他们都说当初给予你的时候我都没有认为是在帮助你， 嗯 啊，我就是看好你，认为你能做自己的事儿，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们就觉得挺好啊，你现在来回报那就变性质了。 对， 那怎么办呢？我就总是觉得欠好多人的， 嗯， 那我就只有去变成他们，哎，我也能够去力所能及的去帮一些人，这样的话我就找到了一些自我平衡， 嗯 啊，再见到那些我的恩人我的贵人，我就可以跟他们说我现在已经慢慢的变成你了， 嗯 啊，我也可以去帮到别人了，而不仅仅是永远是一个受助的对象。 对，我觉得这个心态特别的好， 嗯， 而且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做音乐的过程当中都是有这样的一颗心，你知道，包括很多现在年轻的音乐人，我们在接触的时候都会在跟我们聊说，哎，现在其实做音乐很不容易，有的一些音乐人他们有时候出一张唱片或者说要自己发一首歌，啊，真是很多人来帮忙， 嗯， 甚至呢就是没有什么成本啊，基本上就是，哎，你帮我录一段这个啊，你帮我弹一段这个，然后凑这么一张专辑或者一首歌出来，就全都是一些大家在互帮互助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但是心态，我觉得感恩的这个心态其实是很重要的。刚才我们说的《窗外》的这首歌呢， 现在听上去啊，就是依然带着那些年代的那种独有的青涩和美好的气息。而现在的这个整个很多音乐的编曲的模式也不一样了，但是现在听这歌你觉得哎特别简单，反而特别简单的那种美好的情绪， 音乐风格都不一样。 对对， 完全不一样。 你怎么看待现在的这些风格？ 我觉得特别好呀，现在呢音乐风格就更加多样化了，而且确实是现在的这种风格觉得更加的时尚。之所以像窗外这样的歌呢，它有一定的年代感，有一定的时代感，那能够被很多人记到现在，甚至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至是很多人一生都不能忘怀的，是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青春期，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日子，美好的一个阶段。那么正好呢天天听的都是这样一个歌，然后正好是迎合了那个年龄段的心情，所以就跟我似的，我现在听到童年啊，这个三月里的小雨，就是刘文正邓丽君的歌，我就一下就想起了我的少年时代 青春记忆。 对，王杰齐秦，那是我少年时代的烙印。 而且说到这儿，我真心觉得就是很多的老歌呢现在听上去会觉得好，是为什么？就是当时那样一个年代啊，是好多东西是情感是很含蓄的，包括窗外这首歌那个感情是它是不是那么的直接的啊，它有很多的委婉的表达的。 但是后来李晨老师有些歌表达的还挺直接的，比如说什么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这是您的歌，还有我爱的人没有嫁给我之类的，这是后来您发表的歌曲是吧？ 对啊。 您今天还有没有准备再给我们唱一首？ 对，你刚才说到了那个我爱的人没有嫁给我， 对，我爱的人没有嫁给我，好直白啊。 对，我早期的歌好像都是这种这个苦情歌，都，你想嘛，我爱的人没有嫁给我，这是多这个悲催的事， 一辈子的遗憾啊。 一首听着，所以咱们今天要不然也来一首。 对，我当时做这个发这一张专辑，这个是我四年前的专辑的主打歌，专辑的名字就叫《我爱的人没有嫁给我》。我这个也受到了我老婆的质疑，说那嫁给你的人到底是你爱的人还是爱的人没有嫁给我？我这个也受到了我老婆的质疑，说那嫁给你的人到底是你爱的人还是你不爱的人呢？ 我是谁？ 你给我说清楚。我老婆重庆人，就他普通话说的还行啊，但是一着急呢，四川话，你跟我说清楚，你给老子说清楚。 哎呦，这个就我们想倒想听听看，这个李晨老师的生活智慧怎么化解了这一次的矛盾 啊？那艺术嘛，他的。是来源于生活，但是不一定是来源现在的生活，那是我过去的生活。我现在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啊。对，我爱的那个人的初恋的那个人，他是留下了永远的遗憾，他没嫁给我，那是过去。但是现在我爱的人，他会跟我走完一生的。 你还说谢谢你的不嫁之恩， 对， 我娶了很好的老婆。 你看对对对，这个角度不一样啊，这个回答的也不一样。 所以这个男人女人的思维真的是不一样。 来，我们来试试看，把这首歌演绎一下，好不好？ 不知道我们的音响现在有没有效果？ 对，我们的音响老师现在就在现场，您试试看，您听一下。 我们这个节目厉害就厉害了，我们完全 live show， 随时可以调整、啊。 我要听到。 他是觉得这个混响不够，和他一开始调试的不一样。 两码事儿，我现在听到的是干声。 干声。 没有。 那这个话筒是 播出前试的那个效果了。 话筒是有声音的吗？ 一点都没有，话筒有声音。 就是不是之前？那我觉得是耳机的问题，有可能。 那不是， 对， 我耳机插到这儿听到的是播出声。 来，我们再来试一下吧。 什么效果都没有。 我们再来试一下好不好？我们就把这首歌来唱唱，试着感受一下现效果。我们反正有现场的老师在这边随时调试，好吗？ 来试试看， 是这首歌吧？ 对， 我爱的人没有嫁给我。 现在声是干的， 啊、哦，就是没有混响是吧？ 啥都没有。 来，您边唱边让他调试一下。 不敢看天上的星光闪烁，总怕想起你迷人的眼波。不敢听树上的鸟儿啾鸣，每一声都是你唱过的情歌。啥都没有啊。花儿朵朵，总怕激起你醉人的酒窝。不敢想夏夜的微风吹拂，每一缕都是你温柔的思慕。我 好爱的人没有嫁给我，眼里的月亮再没有圆过，此情若能我都过错，我只是一颗心的传说。我爱的人没有嫁给我，看到的春天也没有花朵，一切若能从头来过，我仍会为你深深着魔。 试的那些音哪儿去了？ 不敢看天上的星光闪烁，总怕想起你迷人的眼波，不敢写下你的皱明，每一缕都是你温柔的情，不敢上春天的花儿朵朵，总怕激起你醉人的酒窝，不敢像夏夜的微风吹拂，每一缕都是你温柔的思慕。 把这再给点， 我爱的人没有嫁给我，眼里的月亮再没有圆过，此情若能挽回过错，我就是一个新的传说。我爱的人没有嫁给我，看到的春天也没有花朵，一切若能从头来过，我仍会为你深深着魔。我爱的人没有嫁给我，眼里的月亮再没有圆过，此情若能挽回过错，我就是一个新的传说。我爱的人没有嫁给我，看到的春天也没有花朵，一切若能从头来过，我仍会为你深深着魔。 厉害啊， 哎，好听，哎，好听， 真的是， 就果然不一样了， 而且真的是专业歌手， 对， 是吧？ 哎，但是就是我觉得这歌其实很难唱啊，就是有些高音的那个部分是那个衔接点，我觉得还其实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还是真是挺有挑战性的，嗯， 而且 不好唱， 嗯，而且关键是我是觉得我一开始都没有听出来有没有混响，但是嗯，李晨老师坚持说就是干声就是干声，后来发现哎，确实是可以再调节一下哈。 对， 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表达这个，作为专业的 DJ。啊，但不知道混响这个， 我知道，但是我以为就是一直是这样子的。 啊，对，是没听出来， 就跟在卡拉 OK 里听那个唱歌吧。 啊，那个混响也太大了。 对，不是，就是绝大多数人，他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叫混响，有了混响和没有混响，他分别不出来的。啊，而且呢， 点点 如果是乐感不是很强的人，因为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就是他自己跑调了，他依然唱得很投入，但是他不知道。他非常享受。我跟他说这个跑调了，所有人说跑调了，一律不知道。 那他挺幸福的。 当然，因为人家不是唱歌的人，没必要非得唱那么准，或者是不跑调，没必要。 你还别说啊，我们这个电台的直播间啊，这个我们升级了以后，有了这个新的 live show 的这个话筒，还真是不一样。在早时候，记得那时候我还在做另外一个节目说唱团的时候，还真就是全都是这样大干声，大家在唱啊。 对，歌手还真唱 大干声啊。他的，我跟你说，这解释一下，并不是说歌手的实力不够，或者是要怎么样，这是对观众的、对听众的一种尊重。 是专业。 对，你就跟在电视台，你也是把最美的一面展示给观众。我们电台也是一样，你展示给声音应该是最完美的、最好的。 对， 用干声吧，听着真的是没有那么好听。 李晨老师就希望说，这个我们但要唱一首歌呢，希望大家能听到的是最好的。 这个跟实力没有关系。 对对对。 那现在既然我们的音响已经调到最佳状况，李晨老师，咱们再来一首。 好， 是吧？咱们嗓子也开了哈。咱们就来刚才我说到那首。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对，那么直接的歌名好不好？咱们来试试看啊。 来， 好。 这咱们从起头就挺好的哈。 你把音乐再给我点。 好嘞。 这个没声，这个没有声音。 可以了吗？ 有声音。 话筒声音再给我点。 好， 再给音乐再给。 好， 音乐不够，特别小，我这儿已经开到头了。还能给吗？ 音乐 没变化， 没变化， 没变化。要不要我为你唱首歌，解解你心中忧伤寂寞？要不要我为你倒杯水，也许苦过以后会口渴？要不要我陪你聊一聊，听你把心事款款诉说？要不要我陪你走一走，看看窗外美丽的景色？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请你轻轻告诉我。只要我能够，只要我拥有，什么都愿为你去做。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想到以后你就说。愿为你付出，愿为你受苦，我会为此感到很快乐。我这个歌的现场演出的一般，第二段起都是一问一答啊，音乐能再给点吗？啊，总音量再给点。要不要我为你唱首歌？我们要不要？底下要。 然后从第二句就开始有互动。 寂寞， 哎， 要不要我为你倒杯水？我说干杯， 底下要哈。 我一口渴。要不要我陪你聊一聊， 一聊一聊，好不好？ 好好。嗯，要不要我陪你走一走，看看窗外美丽的景色？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请你轻轻告诉我。不要我问，只要我拥有，什么都愿为你去做。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想到以后你就说。我愿为付出，愿为你受苦，我会为此感到很快乐。我能为你做些什么，请你轻轻告诉我。只要我能够，只要我拥有，什么都愿为你去做。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想到以后你就说。愿为你付出，愿为你受苦，我会为此感到很快乐。我会为此感到很快乐。 好，谢谢医 生，很棒的一首歌。 哎，我能为你做些什么，直接，嗯，非常直接的简单的表达，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不想永远当一个受助者，我也想 为大家 为别人做点什么，这样显示我的价值。 这首歌当中还有一些特别有趣的互动的部分。刚才其实我们唱的时候也说到了，很适合现场唱给喜欢你的朋友一起来听。我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回到九七四。 广告以后再回来， 好，稍后见。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是你到医院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OK, let's go。 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踏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来我表演。时间倒退回到十年前的那个深秋，故事开始一段迷失旅程的分流。我放弃当兵独自来到陌生的城市，每周末到傍晚 DJ 策划陪我一起，老哥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我也没有时光机，再也回不到过去。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百油路，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五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千纯。 大家好，我是老白，我们都是来代班的。今天呢，还请到了一位我们的主要的嘉宾，今天我们的主咖，我们请到的是李琛，欢迎。 欢迎琛， 谢谢。 好，刚才呢，我们唱了几首歌给大家了哈，有干声版的。稍加混音版， 干声版太干了 啊！彻底的混音版， 太专业了。 对对对，当然这个其实我觉得一个电台的这个 live 呢，今天我觉得也是李琛老师的第一次啊，初次在电台这个现场唱歌给大家听 啊， 我觉得我们也很开心。刚才也聊了一些，最近在做什么？我觉得可能总结一下的话，就是更多的是把自己的爱给到别人啊，去关怀别人啊，去做一些公益，一些慈善的项目啊，同时呢，也是希望自己的音乐呢，能够继续的去有一些回馈吧。 嗯，对的，但也有新歌啊，今年有一首啊， 嗯， 叫《长安姑娘》。 啊、长安姑娘， 哎，长安姑娘，这就是这几个月的， 嗯， 最新的，上个月刚把 MV 拍完。是专门回西安拍的长安、 嗯、 古城长安，因为这也就是响应这个一带一路， 哎 因为古城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嗯 啊也可以算作是窗外的这个姊妹篇， 嗯， 续篇， 就是事隔很多年以后的一个回应篇 啊，对对对，那里面有像成都一样的，当然绝对是巧合，不是学成都。 嗯， 啊，有一些西安的标志性的建筑、古建筑，比如说大雁塔呀、这个东大街、曲江池、寒窑、城墙，因为特别是寒窑有王宝钏， 嗯嗯， 这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这个爱情故事， 苦守寒窗，啊、 对， 数十年， 对， 八年， 对对。 18年， 其实对18年啊， 哦， 你看这是记着啊，你看这 女人记得比较牢， 对，等多少年都记着啊， 大家关注的点不一样， 都算着这个账啊， 对，有这样一些然后其中也包含这种长安精神吧，之所以没有叫西安姑娘，叫长安姑娘，因为长安它历史更长， 嗯， 它代表这种精神。这个长安姑娘唱的并不是某一个姑娘， 嗯 啊。那就更不是我过去的那个姑娘了，哎，她是代表的， 放歌里了， 对，代表的是善良， 嗯， 很美丽， 嗯， 哎，代表的是长安厚重的文化， 嗯， 底蕴。 说到这儿，我们先来听一听吧， 嗯， 好吗？ 哎， 好， 这个是现场唱，好不好？ 对， 啊， 哎，我还真是特别期待这首歌。稍后听完这首歌，我们再让陈老师给我们介绍陕西有什么美食。 哦，好，那太多了， 好嘞， 走偏了吧？两 个没有，先来听这首歌，是这首吗？ 放了。 鲜花，鸟儿都飞向雁塔，情人都在那钟鼓楼下说着那痴情的话。东大街人来人往，我遇到了一位姑娘，她长得那么的善良，辫子还那么的长。亲爱的长安姑娘，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可否回到家乡，回到父母的身旁？亲爱的长安姑娘，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可否回到家乡，找到你的新郎？如今我已是满头白发，我思念的长安姑娘，你现在在什么地方？还要离太多的悲伤，能不能将你遇在曲江之旁？灞桥的路 我记不清词儿了啊，因为这歌太新了啊， 咱们现场得排一个提词器。 亲爱的长安姑娘，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可否回到家乡，回到父母的身旁？亲爱的长安姑娘，你现在在什么地方？可否回到家乡，找到你的新郎？什么地方？ 哎，今天这个现场版啊，真是是不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在电台唱这个？ 对 对，还真是。 嗯，之前都没有拿这首歌出去演出过，是吧？ 演过，就是临上场之前要把这词儿背好几遍， 直接顺一遍是吧？ 对，因为我感觉。也简直想起来周华健开演唱会，每个角度全是提词器， 词儿里写地上啊， 对， 鞋上啊，手上 都是， 提前抓在手上。 对， 刚才我们唱的是一首叫《长安姑娘》啊，那接下来我们听听看这首歌啊，《成都》。哎， 老白是故意拿我这首歌跟《长安姑娘》相比？ 没有，这首歌咱们也都会唱嘛，咱们待会儿可以小唱一段啊。 是昨夜的酒，让我。舍得不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多久？你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蔚蓝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轻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没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哦呜哦，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榆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我感觉我唱这程度好像比唱我自己歌好听， 好听，好听。这该怎么讲呢？其实我觉得， 我感觉我唱这程度好像比唱我自己歌好听， 好听，好听。这该怎么讲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成都呢，这首歌为什么说赵雷把这歌唱火了，或者说这歌呢大家喜欢？其实他唱的也是特别特别简单的情感啊，牵着手路边走一走啊。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歌和窗外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都是有一些委婉的，但是很简单美好的情感的表达。 对，今天最重要的一点就证明了我不适合唱我自己的歌。你这个混响能再关小点吗？ 哎，这个我 对着这个红色话筒说话。 好。 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在那座阴雨的笑声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无我无我，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榆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无我无我，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无我无我，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榆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走到榆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好，轮到你了。 这是李琛带来的《成都》，我觉得你不是更适合唱别人的歌，我是觉得你真心的把别人的歌的歌词背得更熟 了。对，我也觉得挺怪的，我自己给我词儿记得一塌糊涂。 我还想说这手提子器啊，没有啊。 对，张飞往我这看了一眼， 这词儿记得熟， 找找看是不是拿着词儿唱的。 对，你真的背得很走心呢。 对，就是还是就是你看哈，说的成都虽然不是你熟悉的城市，应该相对于西安来说啊，成都不算熟悉的城市，对吧？但是。成都这个词儿却能背得这么清楚， 原因有二。第一，我很喜欢这首歌，甚至超过我自己的歌，因为自己的歌吧，在进录音棚之前已经非常非常的熟悉，要处理很多遍，然后成都别人的歌对我来说有新鲜感， 哎，真的是， 对，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在 KTV 里从来不唱自己的歌， 好多歌手都是这样， 都要唱 点别人的歌唱， 点别人的歌就是两种，一种就是熟悉的别人的，二一种就是半生不熟的，我刚学会， 哎，就得多唱， 特别有意思。 哎， 我最近唱的最多的就是《成都》。 哦，原来是这样啊！ 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来聊聊那个长安姑娘。 好嘞啊，这个长安美食啊，西安美食。 好，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又升级，推出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我是人保新服务专员，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在事故多发路段沿街巡查，第一时间解决交通事故和车辆故障困难，主动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者理赔协助服务，用我的专业知识帮助大家解决理赔难题。 行车路上有人保，放心出行没烦恼。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托人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装修前先体验，别墅级设计，价格亲民，性价比还超高。 哎，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一号新家家具和家电全包全配，直接拎包入住，请拨打4008764888， 4008764888， 赶快预约吧，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千纯。 我们也再一次欢迎一下李晨。 哎，专门唱别人歌的李晨。 今天哎，我有没有考虑将来就是专门做一场这个自己的，比如说 Live Show 的这个表演啊，现场的这种，也可以唱一些自己的歌，或者是翻唱一些别人的歌。 这个、 现场的这种 Live House 的演出， 不修音版的。 对， 我自己的演出这种形式呢就很多了，就是电台现场唱是头一次。现场演出的时候也不唱别人的歌，因为观众听的就是你的歌。 对，听你的原唱。 对，你唱的再好你也代替不了 是 原唱。 对，就刚才我们成都也唱了，前面也唱了长安姑娘啊。显然其实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情感非常的深厚的，或者说表达很浓烈的对于这座城市啊。那我们刚才说介绍美食，我觉得到饭点可以介绍一下你在所有的这个西安美食里面最推荐的是什么。 说了半天刚才那长安姑娘对家乡的情怀那个思念，说没说我是西安人啊？ 西安籍歌手李晨，大家都知道 啊，这大家都知道啊。 不是，我得强调一下，我是生在西安，长在西安。 对， 真的是有深厚的感情。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还这几天计划再回西安，因为趁我儿子现在放假，带着他一起回家看奶奶。 哎呦，西安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城市啊！对，而且其实我刚才说的美食了，只是这其中的一部分啊。 美 食还有美酒、 羊肉泡馍、肉夹馍、 媳妇儿啊、 葫芦头、 媳妇儿、 喜峰酒 啊，这个曾经放倒过我的一种酒类。 我刚才。在来这儿之前，刚刚委托我的一个朋友，给我妈送去了两块叫香酥肉饼。我妈昨天给我打电话说她想吃这个，我就找了个朋友替我给她买了两块，这才是热的 美食是吗？ 说的我都有点 香酥肉饼，你们俩可能都没吃过，它的名气不如羊 肉 泡馍认知度那么高，但是当地人都很熟悉。 但当地人没有给推荐呢。 我现在给你推荐， 好， 给我们的 记住了， 推荐叫香酥肉饼，它是西安的回民的一种食品。 哎呀，去了一定要吃，去那个回民街吃啊！ 对，回民街， 哎呀，太好了，咱走吧。 怎么去回民？接的时候就没有看到呢， 咱这是这个现在就出发吧， 现在出发。 不，出发之前还得让李晨再给我们唱首歌。 对， 这样好不容易来一次，不能那么轻易的放他走。 对， 这个那就唱一首，我这是一首老歌了，也是我曾经的一首专辑里啊，专辑里收的一个，它主要是电视剧《凤在江湖》片尾曲。 哦，片尾曲， 对，这个也是耳熟能详，大家都很熟知的一个歌。我一般把它放在我演唱会的第一首 歌。哎，今天我们 作为结束， 今天我们这是怎么还得再来会儿是吧？ 是第一次呀，今天 行，来今天 这首歌的歌名， 把心交出来， 把心交出来， 对，这么多的第一次来到九七四，那最重要的应该是把我自己的心交给听众，把心交出来。 好的， 好， 来吧，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啊，把心交出来。 再忘词啊！ 我把心交出来，交出来你安排，至于心是否快乐，你比我明白。我不谈昨天，也不谈将来，你只要实实在在让我好好爱。我把心交出来，任由上色彩，他准备接受一切，包括空白。 还真忘了， 你都没有过，对自己没有把握，难以解脱。我的心离开我，任由你去折磨。我的心。就算你从不珍惜，我无话可说。 看不见， 看不见，来，我们现场给你听听。

太多的话想要说， 又不知如何表达。 总有那么一首歌，可以戳中你的心。 总有那么一段表演，让你记忆犹新。 欢迎光临974 Live Show， 正在营业中。 Hey there, how you doing? Are you speaking English? 那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对，而且你的笑话我都听不太懂，不好意思。 有时候只需要一首歌就能让我自在。忘掉要排队，空气湿哒哒，电源很快。就是这个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阳光跟着洒下来，看见整个城市在恋爱。不可能错过你，缘分真只需要一首歌就会想谈恋爱，忘掉不自由，钱会花很多，朋友责怪。就是这句时候，有一朵玫瑰在我心盛开。就在这个时候，彩虹跟着跑出来，那是你的微笑，你的爱。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不可能错过你，爱情总叫人迫不及待，多么愉快，自由自在， 自由自在。讲真，这个974 Live Show， 我觉得我请对嘉宾啊，请对 嘉宾，对，请对嘉宾了，哎呀，对， 也请错的感觉。 我是来 K 歌的啊， 真的是，早知道就不用请我们的这个赵丽了哈。 没有，不是， 你可以直接坐对面， 啊，对，还是待会儿让我们这个对啊，赵丽主唱啊。那我想说的是，这是最近最火的音乐 Live 的表演，因为在电影这个《西红柿首富》当中呢，当这个王力宏这个真的出现在电影片段当中的时候，唱的这首歌， 电影院都哇， 啊哈，还真的是唱的，好像后面也有这首歌啊。 嗯， 很带气氛，所以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974 Live Show。我们第二个小时的嘉宾是谁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哈。 欢迎赵丽， 欢迎， 千纯老板你好， 你好， 哎， 能听见吧？ 听不大清楚， 听不大清楚，你离话筒再近一点。 喂 ，Hello，Hello，Hello， 啊，可以了， 好的，嗯，还有我们前面一个小时是雷谦，后面一个小时呢是赵丽，来接棒我们这一段的974 Live Show， 给我们一起来唱歌。 嗯， 对，嗯。我刚才听你唱得很好啊。 不不，您过奖了啊，或者说您这是贬损我啊。 我 怎么可能 笑吧。 对，这是苦笑。 把我想唱的歌唱了。 没有没有，我是想说大家，哎呀，就感受一下啊，或者说您这是贬损我啊。 我 怎么可能 笑吧。 对，这是苦笑。 把我想唱的歌唱了。 没有没有，我是想说大家，哎呀，就感受一下我们这个 life 的氛围啊。其实我觉得 你这算抛砖引玉吧。 每一位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或者是歌手啊，包括其实在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友们，这些好朋友们都希望大家好像是在一个音乐酒吧里面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现场唱歌给大家听，用音乐来跟大家去交流。其实我看了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唱的这个曲目，我觉得大家真的是会有耳福了， 而且特别美，有没有？ 对，真的是。 我们赵丽今天说了，她先要来带来的一首歌是《我的故事》，对不对？ 对， 这首自己的歌《My Story》。 是是，嗯 嗯。然后我们先介绍一下这首歌，嗯。 这首歌应该是在七八年前， 嗯 嗯，给一个电视片，嗯，这个电视片呢，主要它是一个系列，就是《My Story》，讲 讲每一个人的故事， 嗯， 每个人的故事都很都有他自己特有的之属，他自己的这个经历，非常的感动，所以这个是那个片子的一个主题歌。 嗯，我们先从歌声当中来了解一下赵丽好不好？ 好， 嗯，我们先从这首《我的故事》开始吧。 OK。 我的故事就在你身旁，风儿的歌声要山林表露，孩子的心事要慢慢珍藏，人生的故事需要大家感受，我的故事要带你远航。 看看待会儿是不是还可以调一下啊。 相信这是现场，不需要修音，完全不需要。 就我觉得，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唱片的效果了。 啊、真的、 好听， 而且我真的是从你的声音里面听到一位老派歌手， 嗯， 当然是一位前辈歌手了。 对，真的是 他的一点点的影子，哎， 甜美的部分、 啊。 对，嗯，刚才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的故事》。 对， 嗯，很多年以前就写了这首歌，或者说就有了这首歌啊。那今天其实我们要唱的这些歌，我觉得都是可以唤醒一些记忆的。 嗯， 很多人的初听流行音乐的记忆，或者说，哎，最早爱上的一首歌，很多人都说，哎，最早爱上的一首歌是什么歌呢？哎，真有很多人会提到说，像，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Teresa Deng 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所以今天其实也会有唱一些这样的部分的歌啊。 对，那刚才这首《我的故事》是来自你自己的作品。 对对对、 嗯、是之前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嗯、对不对， 它是一个纪录片， 嗯 嗯，就是讲 这首《我的故事》是来自你自己的作品。 对对对、嗯、 是之前有一个电视连续剧、嗯、对不对， 它是一个纪录片， 嗯 嗯，就是讲述每一个人的故事。 嗯， 但是你对这首歌特别有感受对不对、嗯、 对，因为这首歌是我先生他写的、 嗯、 啊，所以 先 生写的 会很有感触， 对，词他的曲是 为你量身打造的， 啊、 应该这么说吧。 啊，我们今天其实可以来一个现场的声乐课堂啊，怎么把歌唱好。我刚才其实在注意到说您在唱歌的时候，我觉得是整个那个情绪的那个投入啊，这个部分啊，就是怎么呢，是不是会有一些专门的方法可以让声线听起来会达到一个想要的一个目标，或者说我想，哎，我声音尽量能甜一点，我怎么就能发声就能让这个声变得甜一些。 他说这就是天生的。 是吗？还是可以通过一个努力去做到的。 我觉得这个它是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训练， 嗯， 比方说你的位置高啊， 嗯， 那么你的音色就，它有很多的音色， 嗯， 可以调动它，嗯，但是有一个东西是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心 啊， 嗯，如果你是你的心是，比方说是很。不是那么柔情的， 嗯， 或者是不是那么甜美的， 对， 那么你的声音可以调到，你的音色可能调到那样，但是情感它是没法去计算， 哎， 它是 说得好，对 对对对， 唱歌有时候也是一种轻声细的结合哈， 它实际上就是唱歌就是一个另外就是多了一个人的一个表达方式，表达情感的方式， 嗯， 情绪的表达，嗯， 对对对，我们平时可能更习惯说话，嗯，但是歌者呢就是喜欢唱歌的人就很幸运， 嗯， 他还多了 一种表达方式， 对对对， 嗯， 是。 刚才来之前赵丽还跟我说他特别想唱一首歌，就是如果能许一个愿， 对， 嗯，为什么特别想唱这首歌，本来还想把这首歌放在第一首来唱的， 是是， 嗯， 因为这首歌呢是很久以前我很早以前唱的一首歌，嗯，它的歌词我也很喜欢， 嗯， 所以我觉得我说的太多了，还是唱吧。 好，那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三十秒钟之后，我们进入到音乐 live show 时间。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现场请赵丽为我们来演唱这首歌曲《如果能许一个愿》。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优美，而且优美到让我觉得不忍打断。 对，哎，真的， 一听就能听出来好多年好多年的唱功累积在那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赵丽从15岁就出道了。 是 唱了多少年呀？ 对， 而且他出道之初是模仿邓丽君，对不对？ 嗯， 所以刚才我们可以听到有邓丽君的影子。 这首歌是邓丽君小姐的歌， 嗯， 对，也是我10几岁时候唱的。 嗯， 说你那个时候模仿邓丽君无人能及， 不知道。 但反正刚才听的时候就有点入神了，就觉得对，就是。 现在我的学生比我唱得像。 他的声音里面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我觉得是情感。 情感。 嗯，对，他的声音里面有色彩， 嗯， 有香味， 嗯， 有内心很丰富的一个世界， 嗯。有关于他的音乐，有听到最好的一个评价是说。说有的人呢，就是你想让一个人记住你的一个方法啊，包括一个歌者，他比如说把你的情绪放大， 嗯， 啊，或者是在你，就是情绪的这个极端的时候呢，推你一把啊，就是你最难过的时候让你更难过，但是呢，他说邓丽君不忍心这么做，对，就是对他最好的评价，就是他的声音永远是包裹着。给予的就是爱的部分的，他不会说，哎，你听了这歌，我觉得，哎呀，好难过，好不开心啊，然后于是我记住了这个歌手，或者说，哎，我很开心，我记住这个歌手，不会，我也是，哎，这声音里面柔美的部分，然后呢，里面有巨大的爱在其中， 感觉在轻轻的挠你的心， 哎，对，真是这样的，嗯、 是， 不是那么的炫技，不是非要大嗓门，不是非要宽音大嗓的去唱歌，轻轻的在你耳边， 对对，刚才所说的这一切呢，嗯。是因人， 嗯 嗯， 他不是说是故意的要怎么样去要拿住人、 嗯， 想让别人听他的歌， 他本身就是一个良善的人， 对，是因为他的人所具备的这些魅力、 嗯。所以其实如果要模仿邓丽君小姐的话，是有技巧在的，对不对？ 那个时候所有的女孩，我想 都在模仿她。 对，女孩在唱邓丽君，男孩在唱刘文正。 啊、哦，对对 对, 对, 对，就是那个、嗯、那现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就是各方面的信息啊很多。那个时候，就是在众多的这些歌者里面，尤其是从外来的港台的，那么大家更多的人是喜欢。邓丽君的男孩子就是喜欢刘文正，后来当然就是更多了， 不像现在模仿对象那么多， 是 可以根据自己的嗓音条件去挑选哈。 对，就其实刚刚听到那当时这个台湾地区那个民谣啊，就是啊到内地的时候，很多人就爱上了这种音乐的形式，觉得很朴素的一种情感的表达。 是，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也要继续唱的这首歌，我们来唱《千言万语》还是哪首？ 《小村之恋》都行。 嗯我想啊， 这段我们还可以再唱一首。 对，我们再唱一首他的这个作品。嗯， 我希望在这首歌里面极力的去模仿和还原邓丽君的音色。 嗯，我觉得这个是不太可能了， 因为你会有自己的特色在里面，是吗？ 因为刚才就说到这个模仿啊， 嗯， 就是所有的模仿一开始肯定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嗯， 因为你喜欢他， 希望能跟他一样， 对，你喜欢他，嗯，然后你希望跟他一样，那么人呢，就是。他会长大的，等他长大的时候，他自我的很多东西就 情不自禁地加进去了， 他自我的一些意识，很多东西情感他就唤醒了。 好， 所以这个一个人不可能是去复制另外一个人， 完全复制是不可能， 对，但是可以从就是一个好的声音里面你会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说邓小姐是我终身受益的一位老师，在歌唱方面，当然他也影响到我其他的人生的一些他潜移默化的， 所以接下来准备拿哪首歌向他致敬呢？是千言万语还是小村之恋？ 还是小村之恋？ 小村之恋， 对的，小村之恋。 OK， 好的，那我们就来这一段呢，还有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就来唱这首小村之恋。也许未必能完全的把这首歌唱完，因为时间的关系，然后就唱到哪儿算哪儿了。 对。

总能打开你对生活的无限想象。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利率最高比基准上浮52%，招商银行大额存单，安心选择，幸福稳稳。详询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是翻唱，刘惜君翻唱邓丽君的歌你怎么说。其实对这首歌最深的印象啊，就是近些年的最深刻的一次印象是出现在周杰伦在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上面，用全息投影技术然后整个呢复活了邓丽君本人，然后当时的现场很多人就看到就流泪，因为当时其实是一个串唱啊，先唱了他自己先唱了千里之外，然后你怎么说，对，哎呦， 唱还可以， 哎呦，哎呦，哎呦，那行，那我们让刘惜君先退下啊，有请。 没有，唱歌有时候就是会一种寄养的感觉，就你听到你就情不自禁的就跟唱了起来。 对， 对你真的让我唱，可能我就脸红就不敢唱，然后气息就短了。 对，我刚才其实说就说到就是特别厉害，他就真的是就是让邓丽君复活回来，然后唱了周杰伦的歌《红尘客栈》。他用他的那个声线然后去唱这首现在的新歌，然后你会感觉到那个时空就交错在一起了，还真是挺让人感动的。所以接下来要不然你就来唱一首《红尘客栈》给大家听。 我叫红尘客栈， 哎，怎么了？ 我吗？ 没有啊， 难道不应该是邓丽君的歌吗？ 他用邓丽君的唱法去唱这首歌 会 是什么样的效果？ 你来试试呗。 我怎么可能。好了，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欢迎赵丽， 欢迎赵丽老师啊。其实现在也在很多的时候也是在去做教育啊，或者说是也是教一些学生，教他们去唱歌。 所以真的感觉一位老师坐在我对面。 对，因为他刚才说到这个唱歌的技巧的时候，就感觉我们在像上课一样了。 是，我现在就感觉在上课。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在聊说，哎，唱了这么多的邓丽君的歌啊，可能其实也不一定说每一次唱都是同样的一种情感，也要跟当时自己的心境去做一些结合，对不对？ 对对，因为音乐是活的嘛，它是流动的。 他一百遍是一百遍不一样的感觉啊！ 是是是。 所以刚才其实我觉得说的是对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模仿一个歌手啊，模仿一个人的唱法，但是你模仿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绝对不可能完全去复制复刻他。 对。 然后呢，最后就是自己的个体的情感就会出来，然后其实是相当于是用自己的声音去诠释这首作品了，或者诠释他的歌声了。对。 对，这人的自然的一个走向。如果你要是违背这个走向的话，那就做作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模仿邓丽君唱歌你是百模仿不腻的。就刚才赵丽跟我说，他说那个你模仿邓丽君的歌的时候，你听他的歌，他有一种气韵。就跟很多票友为什么爱唱京剧一样。哎，我说的没你说的好，你来给大家说一遍。 哎，对，这是什么理念？ 对。 倒不是说去模仿他，就是当你唱你喜欢的歌者，你比方说像周杰伦，他唱到他的这个作品的时候呢， 连贯的唱他的作品哈。 对对对，他会随着这个歌者的他喜欢的这个人的气韵来去走，就像我们这个很多京剧的票友啊，你看他还摇着头，然后喝着茶， 自己唱倍儿投入啊， 特别投入，他就是他进入到他的那个气韵里面。 就是好的歌者他就会有这个东西、嗯、他会带着你走、 嗯、对， 那你跟着他的作品去唱的时候呢，你也会觉得很舒服。 诶， 是，虽然从来没有见到邓丽君本人，但是小时候可能会看他的 DVD 啊，看他的现场演唱会啊，然后就跟着他走，甚至会模仿他的动作，这都是不自觉的哈、哦、这就有一种气韵， 诶，你来 上身的感觉。 这就是你，如果你喜欢他的话，你肯定就是会有一个阶段是这样、 哦、 但具体说所谓的这个模仿能模仿多久， 嗯 嗯，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有的人可能过一段时间了以后呢，他就要做他自己。 嗯， 有的人说我就愿意，嗯，就为了这个我喜欢的这个人，这个偶像，嗯、然后我奉献我自己。 对 对, 对，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嗯、因为他很喜欢嘛。 但赵丽还是更想做自己哈。 嗯嗯，对，这是在，嗯，好多年前， 唱了一阵子邓丽君之后。 对，我觉得是因为是一个特别偶然的一个，也是那时候录音的时候，那段时间大部分都在录他的作品， 嗯， 那么突然有一天我在唱一个叫《四季歌》，唱这个作品的时候，当时那个音乐编辑出来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地方你不应该怎么唱，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不是这样唱的，我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像他那样唱， 嗯， 他说你要不这样唱就不像他了。嗯、那么当时给我的冲击挺，哦、就是我这当时的想，就是回去我思考了很长时间，我一直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次触动到你了？ 对对对，我 为什么非要跟他一模一样？ 对，我在想，就如果是他唱现场的话，他也不可能每一场都是一样的 啊，他也会有不一样的处理的。 对，因为是活人嘛，怎么可能？但是我们可能，喜欢他的话，我们就认可他的作品，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永久的，不可以去变的，除非他本人要去变，我们是认可。但对一个就是说爱唱歌的人和一个就是他也是个体来说，这个是不对的呀。所以就后来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唱歌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假如说有人告诉你你必须这么唱，你不应该那么唱，当然这个在声音技巧里面老师会很善意的跟你去说，但你会感觉到如果你是对的话，你感觉这样声音音色各方面你觉得很好，那你认可的。那么像这刚才就是说的刚才那种情况的话，它是跟你情感连在一起的。那你的情感走向你要那样唱，他不让你那样，他说你要应该这样的话，那这个就感觉就很不舒服不自由了。音乐是一个很自由的， 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到后面也会唱自己的歌啊。 对， 其实我还想听听看，就是真的就是我们来一版就唱自己的歌，不那么像这个，就是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模式去唱的一首歌，我们清唱都可以，唱哪首？ 就说，这个就是唱的像不像某一个人，他是一个自然的一个 状态， 对，一个状态，不是说，假如说我故意不像这个人， 也不可以这么说，对， 就是你要遵循你的内心的，你的内心的想说的话，你的想要表达的这个情感做就 OK 了。 真实的声线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对对 对， 因为就是说，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他肯定是跟你是有同频的地方 啊。对， 那就是说，某个时段，可能你真的跟他就在一起了， 或者说声线本来就有点靠近和相似 啊。是是 是, 是， 就像这个这两个不是亲生的，但是离了很远，这两个人间 也可以长得很像， 长得很像。 对， 这个是就说你说我不像他，这个也是没必要的。 对，不用勉强。 对，只是中间有段时间呢，就是想去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 找自己的阶段。 对 对 对, 对， 找到了吗？ 对，找到了。后来是一直就是他。他不在以后，然后很多人跟我说你应该再出来唱他的作品。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都很爱他。 他在清迈的一个猝不及防的转身，就觉得好像世间少了一个好声音一样，就很希望更多的声音来填补。 对，是的，是的。后来就转了一个念头，就是说，如果一个声音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的话，你可以做，为什么不呢？但是那时候发现呢，就是说，那时候在唱他的作品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来了，已经不是原来，因为你有你自己的很完整的情感，你的逻辑已经出来了，这个已经不 不重要了，像不像已经无所谓了。 对， 但是确实是他在学习唱他作品中间呢，你有很多的感受，而且他给了你非常宝贵的，从技巧，从怎么，在这之前我们可能就是喜欢唱，那么听了一个他的这么美好的声音，然后你说这个声音是可以是这样的，那其实这个在那时候小不太懂，后来大了以后觉得，因为你喜欢他是因为他是有感情的， 对， 是有情感，你听他的歌你会掉眼泪的， 对， 你会有触动， 对， 所以就是很多好的老师他都会给你他最宝贵的东西，那么你吸收过来为你所用。 当你觉得你找到自己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我这样吧，我唱歌 、 对对，唱歌我们说太多了， 歌 我唱一段那个我马上要出的一张专辑，就是新的专辑里面有一首歌叫《山外的情人》。 山外的情人， 对对对，因为今天来的比较着急。 哎，是首唱吗？ 应该是首唱。 哇，好厉害！ 我清唱几句吧。 好，来吧。 山外的情人醉在怀里，梦里的酒杯碎在心底。山外的情人睡在怀里，一夜的群山落在湖底。天有多晴，云有多远，知不知道有一个情人醉在怀中。风有多急，雨有多浓，日夜还有一个人在风雨中。 好听， 很好听， 哎，就清唱都很好听。 是，我觉得这个效果真的不差有伴奏 啊，真的是这样。哎呀，怎么办？你待会儿要不然也来一段？ 你不要总是坑我们，先来一段广告吧。 好嘞。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新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继续回来974 Live Show。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赵丽，欢迎赵丽。 你好。 刚才已经给我们唱了一首歌，是来自新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山外的情人》。 就是唱自己的歌，感觉就是可能就是要更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杂念了哈，就自己的情感是什么样子，想怎么唱怎么唱。 对，就比较自在。 自在。 再多人跟你说必须这样，必须那样，不能这样，不能那样。 对，尤其是你要是唱一个你喜欢的一个歌者的他的作品，你其实有一部分是出于对他的尊重， 你是带着敬畏心的。 对对对，对，所以你还是他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而且其实有的比如说一些比较厉害的音乐人，他们其实也会比如说在意说，哎，我这个歌交给谁去唱，比如说李宗盛，他的歌就不是谁都能唱的啊，比如说哎， 买都买不来是吗？我 对李宗盛，对，因为他的那种唱歌的曲式，他的那个句式的断句的方式，如果你要真是想去模仿的话还真是难。所以说哎，少数几个人能入得了法眼的啊，比如说哎，李建清啊，对，陈淑桦呀， 李莲呐， 对，杨宗纬啊，对，这些。所以说我觉得音乐人之间可能也会有一些默契啊，就是比如说现在包括赵老师自己也教学生啊，就是哎，怎么去找到说这些千里马，你在挑选这个就是自己的学生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把握？ 声音好首先的吧。 他是这样，就是说作为老师来说，你不能去挑学生的。对，但是呢，就是说，但是在众多的学生里面，你会知道哪个学生他会有发展。 OK。 对， 有潜力。 因为对孩子来了，你不能说 你不可以唱，你条件不行。但是我们也会就是善意的和父母说，因为这个学习是需要，你要是要做这个专业的话，要看他的，就是说你的时间，你所有的精力都要花费在这上面，值不值当？ 对 对。但是呢，就是说，那孩子如果要是他条件也不好，那么他也想来唱，你是不能拒绝的，你只能是尽量的让他往好的地方去走。 那我就放心了。 可是我觉得现在市场非常 像我就放心了。 没问题、你刚才那个不可能错过，你唱多好。 哎呦 我觉得现在市场这么多元化，我觉得还会有不适合唱歌的声音吗？ 你指的多元化是？ 就是我觉得现在大嗓、小嗓。然后那个烟酒嗓、好像还都能唱， 对，谁都能玩， 都能出唱片、 对对对 对，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说这个一定不行。 但是要如果做一个职业的歌手来说，他还是要具备一些， 当然 一些 真的是 情况， 节奏音准， 就光靠修音， 尤其是音准，尤其是音准，那有的天生的就跑调，这个、但是这种 伤哈， 对对对，但天生跑调的人毕竟还是少数， 对， 还是少数。但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有这个权利去歌唱的，能唱歌是件特别幸福的事儿。那么是不是要做这个职业，那是另外的，就是首先这个人他的心在这儿，他就是想唱，这个很重要。往往出来的能够出来的这个很好的歌手，他可能条件不是最好的，但是他有一颗特别执着的心。 对，也可以哈， 就到包括他到最后，他的就是说他可能从小到大一直到最后还是随心走的。我们这个职业很多人他就是原来都是进团呀，后来唱歌，很多人就不做这个职业也有。当然有的是可能是一些客观上的一些原因啊，是就是不得已放弃这个。 我很好奇，做专业歌手的话，我们每天要训练多久？ 这个训练，我觉得，是因这个没有时间去 对 来去， 还有好多歌手是半路出家的嘛，是不是？对， 对对对。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爱这个行业的话，没有时间可算的，就像钢琴一样，你说你练七八个小时， 看你自己的努力还有你的天赋。 对对对，而且你要时刻的关注，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喜欢。你要不喜欢的话，这个就很受罪了。 对，赵丽最早是很喜欢邓丽君小姐的歌，我们再来一首吧，好不好？ 对，那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唱给大家听的。 那个，我看看， 我来挑选一下， 我这样，我唱一个， 我觉得你唱哪首都行。 这首是崔健老师的一个作品。 对， 是 迷失的季节。 迷失的季节，也可以。 OK， 我唱一下。对，迷失的季节， 我特别喜欢这歌。 这个需要再放一下，这个就过去了。对对对， 好嘞， 好嘞，我们重新来一遍哈。 愿意。